恭读《若望福音》第四章。耶稣一直到法利赛人听说他已收徒，施洗比若翰还多。其实耶稣本人并没有施洗，而是他的门徒，便离开犹太，又往加里肋亚去了。他必须途经撒玛利亚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西哈尔，靠近雅各伯给他儿子若瑟的庄田，在那里有雅各伯泉。耶稣因行路疲倦，就顺便坐在泉旁，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。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汲水，耶稣向她说，请给我点水喝。那时他的门徒已往城里买食物去了，那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，你既是个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。耶稣回答他说，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，并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，你或许早求了他，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。那妇人问说，先生，你连汲水器也没有，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那活水呢？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？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，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。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但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，他将永远不渴，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给我这水吧，免得我再渴，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汲水。耶稣向他说，去叫你的丈夫再回这里来。那妇人回答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我没有丈夫正对，因为你曾有过五个丈夫，而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说的这话真对。妇人向他说，先生，我看你是个先知，我们的祖先已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，你们却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稣回答说，女人，你相信我吧，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，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。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，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，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。然而时候要到，且现在就是，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，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。天主是神，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。妇人说，我知道墨西亚以及基督要来，他一来了必会告诉我们一切。耶稣向他说，同你谈话的我就是。正在这时，他的门徒回来了，他们就惊奇他同一个妇人谈话，但是没有人问你要什么，或你同他谈论什么。于是那妇人撇下自己的水罐，往城里去向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事，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？众人从城里出来往他那里去。这期间门徒请求耶稣说，拉比吃吧。 他却回答说，我已有食物吃，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。门徒便彼此问说，难道有人给他送来了吃的吗？耶稣向他们说，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者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程。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？看，我给你们说，举起你们的眼，细看田地，庄稼已经发白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已领到工资，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。如此，撒种的和收割的将一同喜欢。这正如俗语所说的，撒种的是一人，收割的是另一人。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，别人劳了力，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。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从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作证说，他向我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。这样，那些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前，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。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。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讲论信从了他。他们向那妇人说，现在我们信，不是为了你的话，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，并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。过了两天，耶稣离开那里，往加利利亚去了。耶稣曾亲自作证说，先知在自己的家乡绝受不到尊荣。他一来到加利利亚，加利利亚人便接待了他，因为他们也曾上了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并亲眼见了他在禁节中所行的一切。耶稣又来到加利利亚迦纳，即他变水为酒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位王臣，他的儿子在格法翁患病。这人一听说耶稣从犹太到加利利亚来了，就到他那里去，恳求他下来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快要死了。耶稣对他说，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王臣向他说，主，在我的小孩未死以前，请你下来吧。耶稣回答说，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了耶稣向他所说的话，便走了。他正下去的时候，仆人们迎上他来，说他的孩子活了。他问他们孩子病是好转的时刻，他们给他说，昨天第七时辰，热就退了。父亲就知道，正是耶稣向他说，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个时辰。他和他的全家便都信了。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亚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。